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五，农历7月18，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李克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第五届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致贺信。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会将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喜迎19大，山东率先用考核奖惩杠杆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国家卫计委表示，全国已开通首批1518家新农合跨省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大病医保撑起的生命蓝天。 国家网信办印发规定，提出微信群等群主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萨德系统剩余装备进驻星洲基地，韩国民众激烈抗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德合作的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方愿同德方继续在多边框架内携手合作。默克尔表示，两国政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德方希望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调。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事实一再证明，朝鲜半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默克尔表示，德方支持通过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赞同推动有关各方重回对话谈判的轨道。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分别向第五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及以色列主宾国活动发去贺信。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国的创新发展是开放的，我们愿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创新网络对接，以科技创新更好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李克强希望中以双方深化创新战略对接，推动两国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也为全球创新合作与科技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李克强指出，中方愿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中尼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开展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产能合作，加强灾后重建、旅游等领域合作。中方愿为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号起施行。条例的修订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切实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进一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标志着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与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吴温敏举行了会谈。张德江说，立法机关关系是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中缅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缅甸议会在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分享发展经验。中缅已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双方要加强协调配合，统筹推进项目落实。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7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在科技评价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过分重视论文数量和期刊级别，忽视工作的实际价值和创新贡献，重帽子重经费，过分追求人才称号，科技评价与岗位薪酬等物质化待遇直接挂钩过多，扩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政府介入多，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作用小，评价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提升等，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委员们还对明确工科人才培养模式、解决工科院校理科化、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会将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为方便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欢迎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间自今天起到今年9月25号止。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19大期间将在北京设立大会新闻中心，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的19大的中外记者，组织大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并开设19大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采访报道19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喜迎19大。 山东在全国首创大气生态补偿制度，用考核奖惩杠杆调动治污积极性，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央广记者王成林、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报道。 前不久，在今年第二季度大气质量考核中，山东省济南商河县拿到了46万元的环境空气质量补偿金。商河县常务副县长陈晓东： 虽然数额并不多，但是呢，对我们的激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它是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另一方面呢，给我们做空气质量改善的有更大的信心。 商河县之所以能拿到补偿金，是因为县里实施了一项大工程，取消燃煤锅炉。和商河县相反，因 PM 10浓度同比上升，济南平阴县和济阳县分别向市里上缴了100万。一奖一罚的背后是济南空气质量持续不断的改善。济南市环保局局长侯翠荣： 他就是我的一个指挥棒，我就会根据这个生态补偿对我的这个考核来审视我的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应该在哪些地方更加的加大力度。 根据大气质量改善情况，奖罚分明，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这就是3年前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的大气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了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城市向改善城市进行补偿的横向机制，每季度考核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4个指标，在综合指标考核基础上，还对单项指标优质的再给予一次性奖励。 PM2.5、 PM10 年均浓度达到2级标准的市、省级分别给予一次性600万元奖励，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达到1级标准的市，分别给予300万元和200万元的奖励。山东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处处长肖红： 排名这次公开，一个季度一兑现，效果上还是发挥得很好，院子里都有激励和鼓励作用，还是就是个四两拨千斤吧。 考核的指挥棒调动了山东各地大气污染防治的积极性，空气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今年上半年，山东的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下降了1/10。 截至8月底，新农合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国务院确定的年度任务目标。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辽宁、吉林、安徽等9个省，汇集1.5亿人。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根据患者流向和结算需求筛选，全国开通首批1518家跨省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覆盖31个省市区。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监察专员聂春雷， 在现在已经连了的1000多所医院的时候，有县级医院，也有乡镇医院，也有社区中心。实际上也考虑到，特别是一些打工者比较聚集的地方，你像长三角啊、珠三角像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它的基层医疗机构也要逐步的纳进。 今年1到8月份，全国共实现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91.4万人次，报销105.2亿元，平均为每人次患者减少垫付5496.3元。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算18235人次，捷报金额1.4亿元，平均为每人次患者减少垫付7677.5元。聂春雷特别提到，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将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纳入直接结算范围，进一步减轻患者经济和跑腿负担。 目前九省份已基本实现新农合与大病保险省内一站式结算，安徽、海南还将民政救助资金纳入一站式结算范围，贵州、毕节、遵义等地区已实现全国范围内新农合与大病保险一站式结算，覆盖1600余万人口。下一步，我委将稳步提升新农合异地就医结算管理服务水平，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做实、做细、做好。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比例为12.9%，一场大病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很可能使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何解决我国原有医疗救助制度杯水车薪的问题？过去5年，各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大病保险制度，力图破解看大病难。贵州10岁男孩胡家豪一家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改变。请听报道，大病医保撑起了生命蓝天。采制：央广记者陈毅，遵义台记者李俊。 杨能芬的丈夫2011年患尘肺病去世，一年后杨能芬被查出患尘肺病已到第3期，家有老母，孩子年幼，债台高筑，杨能芬流着泪盘算着如何把床前正为自己洗脚的小儿子胡家豪送人。当时杨能芬的处境正是很多普通家庭遭遇大病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幸运的是，杨能芬的困境经过媒体报道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且2012年8月，国家已经开始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贵州有5个地市参与试点。贵州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处长刘兰， 当年呢，采取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途径，由民政的医疗救助把他当年的医疗费用全部解决了。那么当时呢，政府呢就代他缴了参合费用。新农合增加了大病医疗保险，那防止家庭灾难性的医疗费用支出。 2012年，杨能芬从未听说过的大病医保保住了他的生命，也保住了全家人的生活。到了2015年，国务院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2016年底，我国除了由单位进行保障的企业职工、军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外，大病保险已实现全覆盖，为全国10亿多城乡居民提供了保险保障。如今杨能芬家里的门面年出租收入50000元，加上洗车场收入和国家提供的贫困补助，年收入在100000元以上。杨能芬主动把国家提供的大病救助补助让给了更需要的人。杨能芬： 现在我也什么都好起来了，就没有必要了，我就宁愿把它让给别人。 5年前，那个为母放弃学业的10岁男孩胡家豪，现在也像同龄人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现在家庭条件好了，妈妈身体也好了，我也可以安心读书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印发了2则规定，明确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履行管理责任，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发布新闻需取得资质。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该制定并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公约，明确与使用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对使用者进行实名认证。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表示，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要求平台接受社会监督的同时，要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黑名单制度。 除了这个组员和群组管理者之外，还要接受整个社会的这样的监督，而且一定要畅通相关的举报渠道。而且还有一个亮点哈，就是这个相关的服务者应当呢按照信用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那些屡次违规的管理者和群组或者是一些组员啊，要适时的进行黑名单，限制他们的一些功能，乃至呢向有关机关备案报告。 对社会比较关注的建群条件、建组规模、建组管理方式等话题，规定要求平台方应该根据自身能力来运营相应规模的群组。朱威表示，尽管并没有明确说明上限，但这也意味着目前有着500人上限的微信群人数限制在未来有可能出现浮动。 我觉得500人的上限还是可以突破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上限到底是多少并没有一定的这种具体的数量限制。另外一个是组群的信用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群主和管理者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管理。 同天公布的另外一则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则针对腾讯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账号等用户公众账号做出了规定。规定明确，只有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资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才可以通过用户公众账号采编发布新闻信息。朱威表示，这是对国家网信办5月发布的1号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一个重申。 公众号呢，作为一个传播很广的这么一个传媒的一个载体，当然要符合网信办1号令的规定。所以说呢，他发布新闻信息之前必须要看有没有资质才可以。 近些年直接隐去作者信息，信手拈来他人文章复制粘贴到公众号上的现象并不少见， 也是做的一个宣示哈，就国家更多的是保护创新，保护合法合规的这样的作品，反对的是那些炒作违法的信息。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新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范渊守护网络安全的黑客，才是央广记者张国亮、车丽。 走进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心部门风暴中心，地图旁的表格实时跳动着发现漏洞和漏洞等级评估数据。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范渊说，风暴中心为政府、企业等成千上万的客户进行全天候的云监测和云防护。 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它会更加精准的防范，帮助用户更加快速的发现问题，更加智能的能够进行预警，这个是风暴中心的核心。 2003年7月，范渊在美国圣何塞加州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入职硅谷一家国际著名的安全公司。此后他三次登上全球顶级信息安全大会的演讲台，被贴上了硅谷英才的标签。而那时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却方兴未艾，阿里巴巴的淘宝、支付宝都处于起步阶段。范渊说，在硅谷就是打工者，而回国则是开创事业。 我们的技术能够用于服务于这么多需要它的地方啊，应该说从做技术的人来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2007年初，范渊毅然放弃自己在美国的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念完博士课程，便带着妻儿回到祖国。他用黑客的思维做了一名创客，创业点选在浙江杭州。此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G20峰会等许多重大活动，都有他们作为后盾，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安全保障。 比如说很多的攻击啊，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分析，攻防啊，它始终还是在不断的这个较量当中，我们的防护技术也是不断的在成长。 范渊回国创业至今整整10年，10年来范渊团队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大发展的进程，见证了中国信息经济所上的新台阶。在他看来，最大的使命就是服务于国家的使命，要让用户可以放心地拥抱互联网。 安全这个范畴啊，我觉得应该说完全具备了去和国际的一流水平相 PK 的这个能力，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下，我相信也会激发和接力这些技术不断地往前。 在全运会击剑赛场的观众席中，有一群天真可爱的少年击剑爱好者全神贯注，生怕错过精彩的比赛。孩子们怀揣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全运赛场上扬眉剑出鞘的剑客。央广记者夏振宇报道。 我呢，原来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学生， 但是现在我带着我的学生来看这个全国的击剑比赛。 这里是天津体育学院，也是张大林的母校。作为一名入行不久的花剑教练，他和同事张嘉宾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天津观看第13届全运会击剑比赛。对于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这些喜欢击剑的孩子们毫不吝啬地献上他们的掌声。耿希凯从5岁开始练剑，刚在全国击剑冠军赛 U12 组花剑比赛中进入3甲的他，说起自己的夺牌经历特别自豪。 因为小组赛是5剑，当时最后一场我碰到一个非常强的对手，他4-0就开始就领先我，得1剑我就输了。可是这是像我的爸爸都给我鼓励，所以呢我才能坚持下去，就当时候1剑1剑追。 希凯的偶像奥运冠军雷声正在场上与对手较量，说起自己的体育梦，希凯理性的像个小大人。 因为我们在剑馆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雷声的转片，获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冠军，我就每次都想起我哪天能为国争光，这个就最重要了。 坐在希凯旁边的姑娘宋月有点羞赧，其实姑娘在自己年龄段的比赛中早已无人能敌，提前参加更高级的比赛了。父亲宋东辉对于女儿抱有很大的期望， 希望是就是说她在以后呢继续坚持下来，在这边呢也看到了他们的比赛，亲身经历了，然后在赛场上也感受到这个赛场的气氛，可以坚定她的以后练剑的那种信心。今年的全运会开放了些群众的项目，我希望呢就是说把这个击剑或者其他的项目也可以开展群众这种项目，让我们喜欢运动的孩子和大人嘛都参与进来。 各位听众，今天为期13天的第13届全运会即将在天津落下帷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国广播联盟将从19:50起为您现场直播闭幕式盛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河南焦作市在各县市区设立百姓文化超市，以菜单化点餐的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创新文化惠农。央广记者何源、河南台记者程冰冰报道。 河南焦作胜利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的程明丽一直想指导当地百姓科学健身，登录百姓文化超市网站留言后不久，县里就派来了一名专职老师。 请来这老师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接待员越来越多了。 普通群众也能在文化超市自助下单。焦作市民马芳说，想看的电影找不到，他就在超市下单。 开了百姓文化超市以后，然后下定的没几天，这商业文化部门就给我发到了这网站上来，然后点开这网站，立马都能看到这电影来。 百姓文化超市网站服务项目菜单中包括我要看电影、我要看戏、我要邀请专家等多个子栏目，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服务，点击子栏目就相当于下单，文化部门接到订单就会把相应服务送上家门。2016年以来，百姓文化超市送戏下乡演出3100场次，指派专业舞蹈老师12000人次，实现了文化产品政府供给向百姓需求的转变。焦作市委宣传部姬欣欣： 创新文娱工作经费保障的创效机制，我们创新资金的投入方式，建立全市各级财政共同分担、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文娱事业建设的投入机制。 新闻动车组，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班长王瑞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国家卫计委回应陕西产妇坠楼事件，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北京对所有5星级酒店进行卫生状况大检查，请听报道。 下面请王瑞同志做报告。 各位领导同志们， 报告会上，王瑞讲述了自己在强军思想引领下赓续传承红色基因，瞄准实战、勤学苦练的奋斗历程。海军机关警卫营战士尤建伟说，王瑞身上散发着一种敢打敢拼的军人气质，是他学习的榜样。 王瑞同志先进事迹使我深受鼓舞，我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他让我知道一个好兵应该怎么当，我一定向他学习，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争当标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向王瑞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央广记者李林、聂红杰北京报道。 8月31号，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一名产妇在待产时从医院五楼坠亡，事后医院与家属就产妇死因各执一词。坠亡产妇的家属称，产妇坠亡前曾两次走出病房要求医生为其剖腹产，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遭到院方拒绝。涉事院方则表示，当时拒绝剖腹产的不是医生，而是产妇家属。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昨天首度回应称，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让人非常痛心。在此呢，我们呢向家属呢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我委呢对此高度重视，已经责成当地的卫生计生部门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近日，针对有评测机构曝光北京五家五星级酒店存在未彻底更换床品、未彻底清洁马桶圈、漱口杯等问题，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五家酒店的内部管理进行检查，发现大部分管理良好，个别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北京本周对所有五星级酒店进行检查，昨天各区检查工作已经收尾，卫生监督部门汇总后将会公布检查结果。北京市东城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表示， 在这个节前呢，不光对三星以上宾馆饭店啊，对所有的这个快捷酒店，我们都会加大一个监督检查的力度。 央广记者吴哲华、季乐乐北京报道。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7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其中包括江苏省天一中学教师沈茂德。在35年教育生涯中，他始终以校为家，坚守教学一线，连续带了12届高三毕业班。他忘我付出，长期主动放弃休假，引领学校形成敬业奉献、崇尚科学、追求卓越的天一精神。 针对不动产登记中个别地方出现重复测绘、额外收费等问题，国土资源部要求加以规范，不得违规乱收费，增加申请人负担。 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合作成果发布暨项目签约仪式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博览会签约项目253个，计划总投资1860.5亿元。 第六届北京全球友好机场总裁论坛昨天透露，首都机场与北京新机场各有侧重，首都机场重在提质，疏解非国际枢纽功能，北京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初期重在上量，紧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第31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暨第22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比赛昨天开赛，来自21个国家的33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在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激烈冲突后，昨天早晨，美国和韩国军方将萨德反导系统剩余4台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入韩国庆尚北道兴州美军萨德基地。至此，美韩已完成萨德系统在韩临时部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说，中方已就美韩临时部署萨德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愿再次敦促美韩重视中国等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关切，立即停止有关部署进程，撤除相关设备。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昨天表示，今年秋天欧洲央行将就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做出决定。当天欧洲央行决定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其中基准利率已连续19个月处于零的历史最低水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前程卫东，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星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